It's 1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每个周末我都会陪着您学习冬奥英语，了解冬奥文化，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上个周末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申办2026年冬奥会的三个申办城市啊，也是帮助大家拓展冬奥相关的知识。这三个城市呢，其中有一个城市是加拿大的卡尔加里。 对，作为一个英语的国家来讲呢，我们今天就给大家重点介绍一下在卡尔加里它的冬季体育运动的设施。 嗯，卡尔加里我知道它也曾经举办过一次冬奥会。 嗯， 在1988年它举办过一次冬季奥运会。 没错， 当时也是比较成功的哈。 嗯， 那么现在它又申请这个冬奥会了。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在卡尔加里这个城市呢都有哪些运动的设施和项目是群众比较多参加的。 嗯， 那这里呢在英文之中呢除了说 sports， 它通常还用另外一个词叫 recreation。 嗯，这个不是消遣吗？ 对，就是娱乐。加拿大的城市有一块的业务，城市市政管理一个部门叫做 Sports and Recreation Center。这一块呢它就放在一起，比如说市民游泳啊，然后呢打球啊，健身房啊，这些都归在 Sports and Recreation 这个部门下面去管理。 就是休闲运动啊，感觉就运动不是一件负担了，而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啊。 对， 所以用 recreation 我觉得蛮好的。 嗯， 好， 好，那我们在接下来的介绍中呢，大家不妨都复习一下之前我们在各期的运动项目介绍中所提到的这些项目，比如说 bobsleigh, luge, cross country skiing, downhill skiing, nordic combined 等等。 嗯，这些冬季运动想必在加拿大特别流行是吧？ 对， 我知道壮壮老师您之前在加拿大住过一段时间啊。 对， 您觉得加拿大人喜不喜欢冬季运动啊？ 他们的冬季运动呢就是普及程度非常高，比如说在新年12月31号，人家的这个庆祝方式呢就是跑到室内的冰场，然后伴着音乐一起滑冰。 哦，这样一种庆祝的方式啊。 庆新年，没错啊，这个就是当地的一个风俗。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卡尔加里在运动方面有哪些比较值得咱们了解的情况。 我们准备了有关于卡尔加里的一些介绍，我们给大家读一下。 Sports in Calgary. Within Calgary, there are approximately 8,000 hectares of parkland available for public usage and recreation. These parks include Fish Creek Provincial Park, Inglewood Bird Sanctuary, Bowness Park, Edworthy Park, Confederation Park, Princess Island Park, etc.Nose Hill Park is one of the largest municipal parks in Canada at 1,129 hectares or 2,790 acres. The park has been subject to a revitalization plan that began in 2006. Its trail system is currently undergoing rehabilit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plan. The oldest park in Calgary is Central Memorial Park,which dates back to 1911. Similar to Nose Hill Park, revitalization also took place in Central Memorial Park in 2008 to 2009 and reopened to public in 2010 while still maintaining its Victorian style. An 800-kilometer pathway system connects these parks and various neighborhoods. Calgary also has multiple private sporting clubs, including the Glencoe Club and the Calgary Winter Club. In large part due to its proximity to the Rocky Mountains, Calgary has traditionally been a popular destination for winter sports. Since hosting the 1988 Winter Olympics, the city has also been home to a number of major winter sporting facilities, such as Canada Olympic Park and the Olympic Oval. These facilities serve as the primary training venues for a number of competitive athletes. Also, Canada Olympic Park serves as a mountain biking trail in the summer months. Windsports Canada Olympic Park, or COP, is a ski hill and multi-purpose training and competition facility located in Calgary, Alberta, Canada, and is owned and operated by Windsport. It is currently used both for high-performance athletic training and for recreational purposes by the general public. Canada Olympic Park was one of the venues for the 1988 Winter Olympics, being the primary venue for ski jumping, bobsleigh, and luge. The park is located in western Calgary, south of the Trans-Canada Highway. The ski resort is one of the best-known legacies of the 15th Olympic Winter Games, which were held in Calgary in 1988. It was the main venue for bobsleigh, luge, and the skeleton track, Nordic combined, ski jumping, freestyle skiing, aero, and ballet. In the winter, the park is also used for winter activities, including downhill skiing, snowboarding, cross-country skiing, ski jumping, bobsleigh, and luge. In the summer, though, the park is used for warm weather activities, including mountain biking, summer festivals, ski jumping training, zip lining, and summer camps. The park also has a number of indoor facilities which are operated year-round, including arenas, fitness centers, and an indoor ice track. 好，我们把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有关于2026年奥运申办城市之一的卡尔加里相关的这个介绍给大家读了一下哈，也是帮助大家拓展相关的冬奥英语知识啊。 对，那在这一部分中呢，我们先看首先他介绍了一些国家公园，然后有一些名称，我觉得这里边重点要掌握的就是面积这个单位，比如说他提到了 acres, A-C-R-E-S, 这个单数 acre, 它是英亩的意思，然后它对应的市制呢叫 hectare, 公顷，这两个单位呢都提到过。那这里边呢就是大家在听的时候呢，你可能熟悉公顷更多一点，那英亩呢可能就更少一点。比如说他在第一句中就提到了 Within Calgary there are approximately 8,000 hectares or 20,000 acres of parkland available for public usage and recreation。 在卡尔加里呢有大约8000公顷或者换算为20,000英亩的面积的这个公园的面积，用于给公众去使用，以及呢用于大众的休闲。 These parks include Fish Creek, 这些公园呢有包括钓鱼小溪省际的这个国家森林公园， Inglewood Bird Sanctuary, Inglewood 的观鸟园，这个 Sanctuary S-A-N-C-T-U-A-R-Y 就是一个栖息地的意思，鸟儿的栖息地。Bowness Park, 这个就是一个专有的地名，不用管它。Edworthy Park, 等等。Confederation Park, Princess Island Park, Nose Hill Park, 等等。好，然后他还提到了 Nose Hill Park, 这个公园 is one of the largest municipal parks in Canada. 这个公园是加拿大的这个市政管理下的最大的一个国家公园，他提了一下面积 ,1,129 hectares, or 2,790 acres, 就是1,129公顷，或者是换算为2,790英亩。The park has been subject to a revitalization plan. 这个词组 be subject to, 就是经历被怎样的意思。 它会进行一个 revitalization plan、重新恢复活力的计划 that began in 2006。 这个计划呢是2006年开始的。大家知道作为一个自然的保护区是吧，它会有好多的生物，那么在这个游人和生物共同存在的时候呢，有可能人类的活动就影响到了这个地区的动植物，所以它需要一个 revitalization plan、就是重新赋予活力的计划。那 revitalization 这个词呢，可能 vital 这个词大家比较熟悉，就是致命的，那 vitalization 使充满了生命，那 revitalization 使再次充满生命，所以呢它是重新注入活力，复苏复活的意思。 Its trail system is currently undergoing rehabilit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plan。 好，这一句里边呢出现了一个 re 什么什么 tation， rehabilitation 呢也是恢复的意思。那这个词呢除了用于动植物的恢复以外呢，它也指人康复，比如说有的人生完病或者肌肉骨骼受伤之后呢，他需要恢复康复，也叫 rehabilitation。 那他说这个 trail system 就是他的这个林间小径徒步的这个网络系统 is currently undergoing rehabilitation， 也是目前正在处于一个修复的状态。这个 trail T-R-A-I-LAIL 就是徒步旅行的这个路叫 trail。 那它这个 system 呢，你不一定非得把它翻译成系统，它也可以指一个网络，四通八达的这个网络，总体呢像一个体系一样。 In accordance with 是一个介词的词组，它的含义就是与什么什么相符。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plan， 那它的这个 trail 的恢复计划也和总体的这个公园的 revitalization plan 是一体的、The oldest park in Calgary, Central Memorial Park, dates back to 1911. 那作为卡尔加利最古老的一个公园呢， Central Memorial Park 就是中央纪念公园，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11年。这里边 date back to 非常的常用，这个词组在你介绍一个地方的历史的时候就会用到。那它的第一用法是主动语态，第二一个用法它的时态，虽然它追溯到以往，但是呢这个词它的时态是一般现在时。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的是 the oldest park in Calgary dates back to 1911。 那我要说长城是建于2000多年前、那你就可以说 The Great Wall dates back to over 2000 years ago、这个 dates back to 它的用法希望你多多的留意。 Similar to Nose Hill Park, revitalization also took place in Central Memorial Park in 2008 to 2009。 那与 Nose Hill 这个国家公园相似的就是中央纪念公园在2008-2009年的时候也经历了重新的修整计划，并且呢 and reopened to the public in 2010， 在2010年的时候重新向公众开放。 open to the public 就是向公众开放的意思。 其实很多北京的体育设施也会经常改造然后再开放，像我之前记得像水立方啊鸟巢啊也会整修然后再 reopen。 没错、 所 以它是一个维护然后重新开放的这么一个词， 没错、 都会用上。 而且我知道像2022年北京冬奥会水立方也会再次进行改造，也会有一段时间的修整期、改建期，然后才会 reopen、包括这个冬奥会结束以后它肯定会有一个 reopen 的。 好，那接下来呢 ？An 800-kilometer pathway system connects these parks and various neighborhoods. 有一个长达800公里的路的体系，把这些个国家公园连接起来。连接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区，这个 neighborhoods 不同的区域。这个 neighborhoods 和 neighbor 它是两个不同的含义， neighbor 是指邻居，是指更多的指这些人和家庭，而 neighborhoods 是一个一个的小区社区。 Calgary also has multiple private sporting clubs, including the Glencoe Club and the Calgary Winter Club. 卡尔加里也有多个私人的运动俱乐部，其中就包括 Glencoe Club 这个俱乐部以及卡尔加里 Winter Club 这个冬季运动俱乐部。In large part due to its proximity to the Rocky Mountains, 这里面有一个词就是 proximity, 是离什么什么东西很近，但是它是一个名词的形式。Proximity to 加上一个地点，就是离哪里很近。那这里面他说的 proximity to the Rocky Mountains, 就是指离落基山脉临近的区域，也就是在落基山脉附近。Large part due to,也就是 largely due to, 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它临近落基山，它在落基山附近。 Calgary has traditionally been a popular destination for winter sports. 那卡尔加里呢，在传统上一直是冬季运动的一个大受欢迎的目的地。 Since hosting the 1988 Winter Olympics, the city has also been home to a number of major winter sporting facilitiesSuch as, 好，我们先看到这里。自从1988年卡尔加里举办了冬季奥运会以来，这座城市成为什么什么的家啊？这个 home to 加上一个名词或者一系列的名词，就是在这儿有什么什么东西的意思。比如说，四川是大熊猫的栖息地，那你可以说，四川has been home to pandas. 这里注意的这个 home 后面的介词搭配的用的是 to。我们的这句关于卡尔加里的介绍呢，他说 has been home to a number of major winter sporting facilities. 这里就成为了若干冬季运动设施的场所，也就是你在卡尔加里会找到许多适合冬季运动的设施。然后他就举例了 such as Canada Olympic Park, 比如说这个加拿大的奥林匹克公园。好，那这个公园呢，其实大家知道就是冬奥会举办的许多运动的项目都在此地。接下来呢， Winsports Canada Olympic Park is a ski hill and multi-purpose training and competition facility located in Calgary, Alberta of Canada, and is owned and operated by Winsport. 好，这里边 Winsport 就是一个专有名词，公司名字。那这个公司运行旗下的这个加拿大奥林匹克公园，它是用了缩写 COP, Canada Olympic Park。 它是一个滑雪用的这个小山，它有坡，并且呢，它是一个多功能的训练和比赛的一个场所。 Multi-purpose,多目的的、多功能的都可以用这个词。然后呢，他说在这个卡尔加里 Alberta, Canada, 这里面地名你就知道其实他是从小往大了说，先说卡尔加里市，然后再说阿尔伯塔省，然后再说加拿大这个国家。中文的顺序呢是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卡尔加里，而在英文呢是 Calgary, Alberta, Canada。 然后他是被他的这个所有者 is owned and operated by Winsport. 他的所有者是 Winsport, 并且呢由这家公司负责运行。It is currently used both for high performance athletic training and for recreational purposes. 他既目前呢用于这种比较高水准的训练，专业的这个运动员的训练，也用于大众的娱乐休闲啊，这里边指的大众就用的是 the general public。 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英文的卡尔加里在冬奥方面的一些情况。那我们现在呢再把全文给大家读一下。 好， Sports in Calgary Within Calgary, there are approximately 8,000 hectares of parkland available for public usage and recreation. These parks include Fish Creek Provincial Park, Inglewood Bird Sanctuary, Bowness Park, Edworthy Park, Confederation Park, Princess Island Park, etc.Nose Hill Park is one of the largest municipal parks in Canada at 1,129 hectares or 2,790 acres. The park has been subject to a revitalization plan that began in 2006.